八日，听桃李芬芳。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三伏苦暑天，嗓子晒冒烟，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脚上踏拉板儿，手里把脚扇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溜出去找凉快儿。童子河边杀儿戏，路灯底下敲三尖儿，点上瓶啤羊肉串，做点毛豆小凉菜儿，周边开着花夹子儿，夏天自由大得乐趣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儿。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中秋谢礼就送金世尊阳澄湖大闸蟹。 等等，金什么尊？ 金世尊，世界的世，尊贵的尊。中秋礼金世尊，金世尊阳澄湖大闸蟹，更高端的中秋谢礼。52886111，52886111。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力强脂，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焕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电影资料馆今晚将放映被誉为最经典恐怖片的神作之一的《闪灵》。影片几乎没有多少血腥镜头，然而无论故事、人物表演、镜头、配乐，都让人产生了极大的恐惧感。电影里的许多意义空白和不确定性反而极大强化了其主题的复杂性，多年来围绕影片产生了各种解读和阐释。经典电影《沉默的羔羊》今晚在中国电影资料馆放映，电影改编自托马斯·哈里斯的同名小说，由乔纳森·戴米执导，朱迪·福斯特、安东尼·霍普金斯等人主演。影片获得第64届奥斯卡最佳影片、最佳男演员、最佳女演员、最佳导演、最佳改编剧本5项大奖。湖南卫视综艺节目《幻乐之城》今晚播出第7期，节目中既有《古惑仔》系列电影的导演刘伟强，也有已经参加过《幻乐之城》的彭友伦导演，以及《幻乐》新面孔。他们四位将分别与郑伊健、张天爱、郭采洁、周一围四位演唱人组成《幻乐》搭档，共同上演精彩的《幻乐》之作。浙江卫视综艺节目《演员的诞生》第二季更名为《我就是演员》，将于明晚开播。本季节目导师章子怡、徐峥、吴秀波以及演员推荐人张国立化身表演炼金师，为演员打造一个闪耀的舞台。徐安华、陆川、贾樟柯等则以大导演的身份进行演技指导和影视化拍摄。首期节目当中，导演陈凯歌将作为首发大导演现身助力，演员徐娇、左小青、任素汐、杜淳、宋阳等人也将以《卧虎藏龙》《军师联盟》《1942》三组作品激烈争夺与导师切磋演技的机会。东方卫视相声综艺竞演节目《相声有新人》明晚继续播出，本期赛制将进一步升级，戏剧化的反转情节会让晋级选手面临怎样的命运？节目当中，相声小镇首轮考核将接近尾声，为争夺最后的晋级名额，来自全国各地的相声新人们摩拳擦掌，迎来残酷考核，激烈赛况牵动着每个人的心。大型健身综艺《加油好身材》将于本月12号在浙江卫视开播。昨天节目举行开播发布会，体验嘉宾张绍刚、任嘉轩、张艺杰等人亮相发布会。节目无论从模式、场景、环节设计，还是健身教练团队和健身方法的专业性，都进行了全面的升级，希望向大众传递健康生活理念，号召全民加入健身的行列。深圳卫视原创文博推理秀《失忆中国》将于本月14号和观众见面。节目当中，嘉宾们将从亲身感悟的失忆生活出发，引入当期节目主题，结合现场还原的古人生活场景，对主题关键字进行层层剖析，并从100位观众当中争夺失忆复刻场景的关键线索，最后通过验证复刻信息进行推理。

来我们的巅峰会啊！ 不是我们两人单独的节目，是三个人一起弹幕的节目。 是什么意思？要怎么弹幕 啊？ 你要怎么弹幕？广播怎么弹幕？ 广播弹幕吗？ 啊、 是不是？就是主要的声音在中间这个话筒当中出， 啊、 弹幕的声音在侧面那个话筒出来， 就是大家伙可以随时起哄，是这意思，是吧？到底是谁起哄？不是，到底是谁是今天的弹幕？也不是啊，谁是今天巅峰会的另外一员？ 刚才起哄的来了 啊，听见声了 啊？有起哄的，我架个秧子来，欢迎， 欢迎 一下今天的 谁呀？欢迎， 欢迎 一下弹幕招手 啊！我呀， 从我这个角度啊，大家不知道我们直播间这构造，我真的看不见他。来，我们欢迎一下 身着差啊， 娱乐72变的小李啊！ 大家好，我是小李。 嗯，小李好长时间没来啊。 嗯。想不是，也不能这么 说。 你可以说 想死听众朋友们了，是吧？ 那确实是。 哎呦我的天哪，这句显得那么不真诚。这句是以弹幕的效果说出来的啊。 小李其实因为这个时间因为有变化，今年所以呢，原来在下午这个时段， 对，现在改到上午9点了。 好多听众不是冲着四点有戏，是冲着小李那节目，后来顺便听了四点有戏 啊。 哦，是啊， 你还能继续听的，就说明啊。您这耳音不怎么样， 就是听 没听出来，不是小底是吧？ 一直听到你这儿才听出来，哎，这不是娱乐72变了。 今年可以啊，今年是占领上午市场， 是吧？ 嗯、 有了新的一大群的听友 发弹幕 是吧？ 啊， 听友们可以发来弹幕。 哎， 这个广播弹幕真的是原来有这个设想。说广播怎么发弹幕？ 啊嗯 啊，后来说大家如果是在某一个平台听的话， 嗯， 你可以随时留言。那个呢，其实跟我们看到的说弹幕原来的意思相差很远。 对， 是 弹幕必须实时。 它一点都不打扰人，那不好、 嗯、 是吧？ 所以说跟这个弹幕最接近的，还是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弹平台。 公弹 好啊， 公众弹幕嘛，哎，来跟我们一起互动啊。 今天虽然在推送当中我们没有发声。但是各位可以随时发言、 哎、 啊！今天的弹幕我们说的什么事儿呢？说的就是，哎，请您来看一场弹幕电影， 嗯， 您意下如何？这个今天说的这个话题呢，确实是有由头的啊。在今天这个想到这个事情之前呢，我先回忆了一下，大概在4年前，其实我跟赵亮这个节目合作呢，应该是在3年前， 嗯， 我们曾经提到过弹幕，而且说到过弹幕进影院的这个话题， 嗯。 啊，当年我记得有这么一段新闻，旁述啊，当时这么说的，说在这一年这个烂片充斥的漫长暑期里啊，影迷们眼巴巴地瞪着几块可怜的银幕上枯燥的剧情，而弹幕电影的出现，适时地缓解了大家求分享求吐槽的心理饥荒。 嗯， 这个话呢，并不是今年说的啊，我们先要澄清一下，今年的暑期档确实精彩纷呈。 嗯， 但是4年前的那个暑期档呢，真的很漫长，很枯燥，很乏味。 对， 所以。这是4年前新闻报道当中一段文字，我一会儿会给你展示4年前到底有哪些电影在暑期档出现、 嗯、 啊。这个报道当中文字呢说的是2014年暑期的叫弹幕电影风，好像这四年 风潮了。 对，这4年以来咱们没怎么听说过弹幕电影， 对、 嗯、啊，也没有听到说哪个电影院用弹幕， 没发展起来吗？ 哎，这个话呢，这个小李说特别有发言权，到了他这儿他是发展起来了啊。当时呢有人说这个弹幕电影这个叫好景不长啊，说这个事情呢长不了，因为当时。好像弹幕电影或者弹幕影院出来这个之后，大家看到了有一些评论啊，特别的搞怪啊。 嗯， 这个有人就说了，说这个密密麻麻的弹幕把女主角的脸完完全全的遮住，这你敢说你自己看得上电影吗？你难道不是在啊，在这个我们说的网站上，弹幕网站上，在跟大家一块追剧吗？ 嗯， 好像有点不一样。那当时呢，我记得有一些宣发的一些软文啊，我们今天也知道很多宣发的电影的一些公司呢，他们专门做这种文章、 嗯、推广文。 这个软文是怎么说的呢？软文说的特别漂亮啊，说根据媒体调查，虽然有网络不佳的问题，但是在2014年观众对于弹幕就是电影院里的弹幕效果还是普遍满意的啊。 哦， 那有些人已经看过了我们的弹幕电影，又有的这个弹幕场呢他又看了一遍啊，如此看来、嗯、弹幕的出现让充满槽点的电影找到了一线生机。你说是黑电影呢是黑弹幕呢？哎，我说哪部电影呢？现在我要给大家回忆一下四年前有哪些电影在当时的暑期档里出现，让大家那么的不满意、 嗯、 让大家那么的喜欢弹幕、 嗯、 啊，其中首当其冲的就是小时代第三部、 嗯、对、 哦、 我听说了 小时代、哦、 那小时代三之外呢，我们知道在当时还有很多电影尝试了弹幕，比如说秦时明月的 3D 电影叫秦时明月之龙腾万里， 嗯， 这个大家有印象啊。 嗯， 还有就是我们知道的绣春刀在当年也尝试了弹幕， 第一部绣春刀， 对， 那么精彩的电影， 没错， 绣春刀都弹幕了， 秀春刀、 哦、看不过来、 啊、 那一定是飞弹散弹。 我跟你说，那必须得 这是弹在刀刃 上，长3D眼才能看。满屏都是。 好，今天为什么旧事重提，说四年前的话题呢？并不是咱们要穿越时光啊。 嗯， 说的这个话说啊，这个弹幕这个事情呢，他今年又重新回来了。这个也有人告诉我说，从未远离。 嗯 啊，只是您不知道罢了。这叫风云再起。 太好了，你这是怎么回来的呢？ 怎么回来 再起？ 怎么回来的这个事儿，我们就得 多变。 我们就得求教一下今天到来的小底。 是这样。 我们听说一件事情啊，我们是看到小底的朋友圈，我们才知道了这件事情。说这个前两天在非常非常热闹的电影《碟中谍六》的时候，小底不小心也去看了一场。 对，是叫不小心，绝对是不是出于诚心诚意去膜拜。 其实开始我还问过小底，我说《碟中谍》这个系列还。你看嘛，他说挺喜欢的， 对， 你是很喜欢是吧？ 碟六，因为那个厅啊，我们不巧选的是弹幕厅，但是这个选择的时候是真的没看见弹幕那俩字儿，因为我在我的脑子里面，我不知道有弹幕电影厅这样的概念，所以我看的时候我没看到上面那个灰字写了个弹幕 VIP 厅，特别小的字儿啊，就跟咱们正常买票的时候那个字儿是一样的。 他光看 VIP， 他觉得是高大上，没想到是弹幕 VIP， 他觉得后面那部分特别适合自己的身份，没有想到， 根本没想到现在市场上有弹。幕厅，因为以前是弹幕电影，可能觉得是某一部电影有弹幕，现在是某一个厅，就是固定这个厅里的电影全部是带弹幕的。 在这个厅里看到的电影都是弹幕的。 对，它叫弹幕厅，而且 你发了吗？你发弹幕了吗？ 我肯定不发呀，我是专心致志看电影去的。而且像《碟六》这么精彩的电影，你那一环扣一环，你看都看不过来。那这个时候，你墙体两边就开始走弹幕了，而且那个弹幕呢是好几行、好几个颜色的字体，然后就开始滚着走。 那多好玩！ 你看的时候，你会发现它其实滚的是差不多的，就那几条。但是它会来回来去的滚。就是滚来滚去，滚来滚去。 这场电影你是滚着过来的， 滚吧，就整个就懵了，你知道？那前面也在动，因为《碟六》是属于动作片里面比较炫的那种动作片， 对， 前面叽里咕噜叽里咕噜动，我就已经够晕的了，两边叽里咕噜叽里咕噜滚，然后我前后左右那些玩手机的人不停的在就是亮亮闪闪的在打字嘛，前后左右这儿闪一下，那儿闪一下，后边闪一下，就是你就觉得整个这个进入这个影厅以后吧，不知道自己在干嘛呢。 哎，那个我想问一下，就是大家发弹幕的时候，这个声音都关成静音了吗？或者震动了吗？ 倒是 这肯定不一定吧，我觉得。就平时接电话都有人在电影院里接呢， 是吧？ 说这个， 对，我 那你会不会电影院就是这样的声音？噔了噔，您有一条新短消息。噔了噔，噔了噔。 当然是真正的提示音， 你别说了，真像啊！ 就是我旁边有个人，他就打得特别亮，因为他紧挨着我，他也不避讳。就比如说我拿手遮一下，拿衣服遮一下这个光。后来我说麻烦您能不能把这个光稍微盖一下啊？太刺眼了，影响到我了。 他怎么？ 后来那人还挺理直气壮的，他说：“不都这样吗？不是这弹幕啊。”然后我想我有点理亏。 对， 谁叫我进了弹幕厅呢？ 是这个厅呢，就是说礼仪，就是说这个弹幕厅的礼仪，就是大家要把手机调亮一点， 对， 是吧？ 就像 演唱会那样，是吧？你看演唱会的时候， 声音要调大一点。 它是个小狂欢似的，就是你不发你那你活该，那我愿发你不能吐槽我了。然后后来我想想也是，后来我就接着看，但是后面就因为这个事儿，就有几帮人吵起来了， 纠纷了，是吧？ 对，因为像我一样的，就有些人买票没看见弹幕厅那几个字儿，所以买进来以后也是发现看不进去电影，两边老动，前面也动，然后他们就提醒谁谁谁，但是后来人家就不调嘛，人家就发弹幕，后来就因为这个吵起来了，所以这个影厅就特别热闹，就全方位全立体的一个声效。 就是、在这么一个纠纷的环境下，在大家那么吐槽的情况下，这个电影还正常继续放映， 对，在正常进行，不会因为底下发生什么了，他就停。 一般来说，咱们知道影院里面如果是出现某些事情的时候， 对， 可能会终止了。 可能因为争吵，它还没有上升到一个肢体的冲撞，所以就不会。 是不是就像刚才赵亮所说的，这个影厅里的这个规则和礼仪就是，非得吵着来，你不吵了，显得这个不是个弹幕影厅。 这个弹幕厅是不是得重新来定义它的礼仪标准呢？像我看电影，我的第一原则就是千万不能因为自己影响到其他人，比如说接电话、玩手机，甚至是迟到什么的，尽可能避免吧。就是比如说打手机，我一定到外面去打。如果说必回的微信必须的，如果我不巧没关，那我自己先要检讨自己，然后我会。 屏幕关暗一点，对吧？ 会跑到那个椅子 底 下看这个手机 啊， 不是我进去椅子底下，是这个手机，手机在椅子底下，我去尽可能不影响别人去看。我首先就觉得影院里不应该玩手机，但这个弹幕厅呢，就打破了咱们以前认为的这个传统的标准了。 据说你后来是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是跟别人一起和影院方进行了交涉。 对，我因为打不过他们，我看了一下，我就去找了那个值班经理。 这个值班经理究竟是怎么回答的呢？我们截取了其中的一个小的片段啊， 大 家来重新来回顾一下当时的值班的经理，也就是说在院方这个影院方他们是如何来解决这件事情。这个听起来啊比较的嘈杂，但是大家可以听到他很清晰的那一番解释，当中有他自己认为非常非常明确非常正确的道理。 因为他是因为一项服务嘛，有的人就喜欢嘛，如果有人喜欢那么他肯定会去做，如果您不喜欢你可以选择其他的影厅。第一，我们只是个电影院，如果说您要跟我讨论社会到底要怎么样，您跟我讨论不着，确实我也不懂。这是对于一个经营场所来说，它是不同的尝试。您觉得这个尝试适合您，好，您就来体验；这个尝试不适合您，那您就不体验。您觉得这体验不好，是不是这样？ 对， 你觉得这个影响到观影了，是不是？现在您想我为您做什么就可以了，是吧？您给我讨论社会怎么样，这人怎么样，或者我管不了。 我们听着意思就是您跟他讨论了好多关于社会的问题是吧？ 我就跟他说，我说首先你这个弹幕厅为什么弹幕两个字不清晰一点，又变个字体加粗是吧，或者是放在明显的位置，我买票的时候我会小心一点，我尽可能不买这种弹幕厅，除非这个电影特别适合弹幕。 对，我们听到的刚才这个解释好像是说回应的是说， 对， 有人会喜欢，有人喜欢弹幕，我们自然这个服务就应运而生嘛。 是我说我觉得这样培养了一个不好的观影的习惯，因为这个厅这样以后他出这个厅到别的听他可能避免不了，就说还是会拿手机出来看。这时候你提醒他的时候，他可能会理直气壮的说：“那个厅就可以。”而且在那个厅就养成习惯以后，大家都不觉得这个东西不对了，就觉得理所当然。这可能站在我个人的角度啊，我是想的稍微远了一点。 这个还是非常有社会责任感啊，怪不得人家这个值班经理这个 我不管不了那么多 啊。对对对， 值班经理一直强调的是社会上我不懂， 因为我得承认我是个挑剔的观影者。人家有的人可能就是在这方面稍微宽松一点，但我是一个挑剔的观影者。 能不能今天就来征求大家的意见，好吧？有挑剔的，我们看看有没有不挑剔的， 对， 好吧？ 会有。 真的，这个关于弹幕这件事情，我觉得可能还是大家还是有一些争议的。究竟您认为这个弹幕电影院、弹幕影厅应不应该存在？它是不是解决了我们刚才听到的经理所说的啊，某一部分人的需求？这就是人家提供的一项特殊服务。怎么办吧？北京文艺广播的这个微信公众账号，刚才赵亮已经说了，今天是一个弹幕版。 对，欢迎大家一起来吐槽、来弹幕。 30秒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小张，来北京5年了吧？恭喜你有了自己的房子。 燕子姐，帮我推荐个装修公司呗。 这简单，找一号新家呀，设计时尚，价格合适，家具家电全免费。你拨打400-8764-888，赶快咨询一下。 全北京超丰富的实景样板间，随意选，先体验后装修。 装修房子，眼见为实，请认准一号新家。请拨打400-8764-888，400-8764-888，详见店内活动。 说是30秒，就是30秒。30秒回来之后，我们就要来看看大家是怎么样对待这个问题的。盛伟说，听到主持人解释之后，终于知道了什么叫弹幕电影。可能有一些朋友跟我们一样，也是对原来那个网站上的弹幕是很熟悉的。现在因为追个剧好像就避免不了弹幕这件事情。他说弹幕电影现在才知道了。他说在我看来，这个像有些电影除了《战狼二》和《红海行动》以外，别的都是弹幕电影啊。关于他说的这个国产的片当中的某些电影哈，他觉得烂片就应该是弹幕电影，管他票房是几十亿。这是他的人士。 这个说到这个弹幕呢，我其实昨天正好看到一个，应该是某一个自媒体吧，他发的这么一段文章啊。他说就是弹幕这个文化呀，它可能会让你的就是打破你的观影的这种节奏啊。什么意思呢？尤其是在就是大家公共来看这个电影的时候，如果你是自己的这个个人欣赏，那就先不说了。就大家 就是你是一阿拉伯王子，你有一私人电影院，你怎么弹幕都看是吧？是吧？ 那自己弹幕也怪无聊的啊，自己跟自己说。 这倒是，就是弹幕是一个确实是一个公共文化， 对 对对对对， 大家来 众乐。 对，传统我们来讲说这个什么时候弹幕呢？就是说这个电影它不好看是吧？大家、 槽点满满。 大家就是来看弹幕的啊。这个弹幕一出来呢，这个不好看的电影，看起来也不是那么的味同嚼蜡啊，就是感觉是一种形成了一种文化啊。这个弹幕和电影，这是二者缺一不可。是这个电影只是一种载体啊， 就是有这个观点，认为有一些片子就必须用弹幕。 甚至后来我是看到啊，看漫画都得有弹幕啊。这漫画是静态的，弹幕是动态的，特别特别的奇妙啊！ 这个弹幕从哪里来 啊？ 看电影的 漫画 电影， 你说是动画 还 是漫画？ 漫画，漫画呀！ 哦，看漫画， 啊、我书吗？ 对，我在手机上 啊， 手机上看着看电子版的漫画啊，会有弹幕在上面飘着。 哦， 就是一个平台会提供。 哎，对对对啊！但是呢，就是有人说呢，就是这个弹幕啊，它会比如说特别显眼的啊，甚至是特别跳戏的这种弹幕，它真的会特别影响一个人正常的观影节奏， 嗯、 尤其是当这个影片呢，它的基本逻辑是合理的。 对。 这样 就怕好电影碰到弹幕、 啊、哎，这个有时候 说白了 确实它是特别影响的。昨天我看有人举个例子啊，好像是甄嬛传的某一集哈，这个其实是一场有点悲伤的戏啊，这孙俪呢抱着一个被子啊，在这个床边好像是服侍一个谁，是姐姐是妹妹，忽然间有人弹幕啊，把这个画风全都带歪了，说感觉孙俪抱着自己的大腿坐在这个床上，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她抱那个被子的角度却她不说你看不出来，她、这么一说确实有点像、一下子这个风格就《 延禧攻略》也是吗？ 啊，就跑偏了。 什么这演员加个盒饭， 啊、 什么加个鸡腿儿、 啊，对对对， 就是满屏弹幕。但是它是还是一个个人的观剧场的环境场所、 就是他把某些就是你觉得严肃的、你觉得传统的、你觉得应该是有因果关系的、有逻辑性的东西，他给消解了。 对，他就大众娱乐了。 对， 但是我就想说，这次小姐你真特别幸运，是吧？ 怎么了？ 你那个弹幕在两边的屏幕上，是吧？这不咱们前两天那个 Screen X 吗？ 这就是。 他居然没在电影没在汤叔的脸上弹幕，这叫什么弹幕场吗？ 不，但是我听说这个小底现在 这是你说着了，我觉得很幸运。 小底同学这回这个遭遇啊，这个传说的版本非常多啊。我们一会儿在下半段呢，我们还会听到他现身说法，我们会听听他说说这个弹幕究竟是怎么操作的。 对， 因为你是亲身经历的，我们全是听的传说啊。 是 这样啊。大家还是可以继续在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上来说一说您对弹幕是怎么看的，尤其是我们今天提到的弹幕电影啊，弹幕的这个追剧都不算，啊，那个很正常了， 对， 你可以开关嘛， 对 对 对 吧？ 对， 今天电影院这个事儿还没有做到能开关吧？ 对，那要是有开关的话，那就坏了菜了，一会儿开一会儿关。 我告诉你，还 五百多人， 还真有人想出了方法，你们都没想到， 是吧？ 对吧？ 哦、 我们一会儿来说， 听谁的呢？ 来看看这个朋友们怎么来留言的啊？张文斌说了，我对观影要求非常高，那种门开在厅里的，我以后都不会进去。你们听懂这话了吧、那门会影响开关的时候， 确实 就现在大部分的他还是做的一个拐弯、对。然后盛伟说，这就让30年前我请七八位同学看电影似的，我专心看电影，可是别的同学打打闹闹烦得要命，所以看电影请安静，不要影响别人。斯文说没看过，这个孔维良说弹幕厅就应该明示，让人有自由的选择。好，我们还是听听大家更多的意见，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来北京5年了吧，恭喜你有了自己的房子。 燕子姐，帮我推荐个装修公司呗。 这简单，找一号新家呀，设计时尚，价格合适，家具家电全免费。你拨打400-8764-888，赶快咨询一下。 全北京超丰富的实景样板间，随意选，先体验后装修。 装修房子，眼见为实，请认准一号新家。请拨打400-8764-888，400-8764-888，详见店内活动。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先体验后装修就找一号新家。 无论装修过程中品质和价钱怎么平衡， 打400-606-8866。 别跟我说全包圆，能不能有点新推荐？ 这个真不能，人家915品质整装节，材质配置品质全面提升， 不就是999每平米，设计施工建材家具灯具窗帘都含了吗？ 现在是北美进口项目家具，芝华士功能沙发，纳米净水，智能卫浴，空调冰箱洗衣机，燃气灶油烟机。 400-606-8866是不是不加价？是不是 400-606-8866？记得赶在15号前抢订啊！ 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一家一团去旅行，中信旅游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时间自由，行程私密，专车专导，服务专享，全家出游就选中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090-9898，或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美潮粘瓷宝，粘贴瓷砖有保障。美潮 ，Meco。 论装修过程中品质和价钱怎么平衡？ 打400-606-8866找。 别跟我说找全包圆，能不能有点新推荐？ 这个真不能，人家915品质整装节，材质配置品质全面提升。 不就是999每平米，设计施工建材家具灯具窗帘全都含了吗？ 现在是北美进口项目家具，芝华士功能沙发，纳米净水，智能卫浴，空调冰箱洗衣机，燃气灶油烟机。 400-606-8866是不是不加价？是不是 400-606-8866？记得赶在15号前抢订啊！ 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猴哥，中秋佳节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中秋团圆喝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猴哥，

不打太极， 弹幕出击。 在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今天四点有戏弹幕版啊！我是张帆， 我是赵亮，欢迎小迪。 大家好，我是小迪。 嗯，今天巅峰会我们说的是这个关于电影弹幕的事情啊，也可以反过来叫弹幕电影。 哎， 甚至呢，今天还出现了新的名词儿。我们刚才看了一下小迪那个票面啊，我来给大家正式的公布一下，这张票上写的是什么字儿啊？它好像有一个专门的标志，叫做弹幕互动 VIP 厅。 嗯， 是吧？ 嗯，它不是专门标志什么，它就像平常任何一部电影院里的那个买票的 什么什么厅， 对、什么厅一样，它没有特别的字体。 嗯，不是字体，字就叫弹幕互动 VIP。 没有特别的字、就是你如果没看过、没想过这件事的话，你是想不到这个地方会藏着一个点。 藏着好多要吐槽的人。 这个我去看这个 Screen X 银幕的时候，我也是无意当中买到的。 这个荧幕是什么荧幕？ 没发现。 对，我其实不知道它是就是有什么特别的。然后我一看，哎，等我买完了票之后， 它叫什么？ 它就 Screen X 啊，就写的这个 X 一般拓展了是吧？ 我就合计，那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我就说好，那我就感受一下吧。其实也没有做过调查，也不是说故意选那厅。 你也是买完了才发现？ 买完才发现。 我是进了以后发现有弹幕才发现这个厅是这么个。 看来你比我幸运多了啊！我这个在两边荧幕上，我光看见场景，没看见大家的态度。 但是，一般你如果是你看到这行字的时候，你不会觉得跟你平时看的不一样吗？因为我们知道最早在 IMAX 进来的时候，或者是什么 DMAX 进来的时候，大家可能会觉得开始不了解，后来知道说哦大，就这么一点啊， 对， 慢慢去适应。你看到这行字的时候，你没有觉得很特别吗？你没有觉得你自己可能遇到一个你从来没见过的事物？ 我当时就是想避开 4D 啊，然后就找到了这个，就随便找了一个 3D， 一看时间，对于听呢、没有特别选择。后来这个票出来之后，他那个出来了，我一看，哎，我说这可能有些特别之处。 我也差不多，我是先选的时间，就是怎么时间最合适就看哪个。我也没在意，就是 这是一般人的心理，就是观影的心理，一定是这样，是正常的。 对，我先吃完饭就顺便看电影。 从来没有人说哪个人说我先防着谁。 嗯， 我先防着什么事儿？ 对，我肯定是顺着我的时间走。然后我跟赵亮，我俩刚才聊了一下这个技术，好像还有点相通呢。 啊， 只不过我那 赵亮说的那个叫 带字 Screen X， 对， 跟你说的这个弹幕这个厅啊，它用的银幕很相似， 相 似是吧？ 对， 是一个什么样的银幕？ 我那是墙体，就是你不是正对银幕嘛，两侧有墙体，所以两侧是走弹幕的，墙上走。 对， 而且有的时候还有那个像全息投影一样的阿汤哥，噔就跳出来了。 跳到哪里？ 跳到那个墙上，都在墙上， 侧面的墙上 展开，对，侧墙上。 所以其实 你的余光会看见， 那就是 Screen S 的技术，我觉得就是这样啊。那我看那也是，它不是说一个圈的幕，它的幕还是正中间一幕， 对， 只不过它会有图像在两侧的墙上打出来。 你什么图像呢？ 啊，它就是正常电影的场景，有的场景它就是电影就扩展了，等于就是电影。 我也有偶尔一两个画面 是 那样，是 吧？对， 比如说满天的星空，两边会打成星空， 对， 那个感觉非常好。 我记得当时说这个张亮，因为是看的《蚁人二》，是吧？《蚁人二》呢，这是专门有一个告诉大家，有一种技术是在某一个特殊影厅，就是某一种银幕上，可以展示超过20%的 对 画面。 对，有点像270度的全景画，不叫全半景画。 但是即便是这样，照亮没有遇到小底的这个糟心事儿啊。 对， 就是弹幕互动厅， 因为它只是氛围渲染的话会非常好。比如说满天灯光的时候，两边也是灯光， 对呀、 都是桃心的时候，两边也是桃心，这个就感觉特别好。但是你要走字儿就不一样了，字儿它首先它没有意，但你得读才行。 对， 然后它会剧透， 你不看它影响你是吧？它在你的余光，它老是在这影响你， 而且它会动换。对，它一直在走，它不是说这个激烈的场景就停，不是，它是整体都在动，而且它有时候跳出一个人的时候会吓你一跳，因为你不知道怎么前面一人，旁边余光里噔就都蹦出一 个 人来， 所以我觉得这大家不习惯的。 不习惯， 在家里边的弹幕它都是在那个 正前方， 正前方弹幕，你这跑到两旁去弹幕去了， 就 是 余光会扫。 原来照亮的不习惯在这儿。如果当时小底这个厅里边都是在正前方的银幕上的弹幕的话，照亮 不习惯就不会发生冲突了，直接就走了。 而这是一个不习惯，另外一个不习惯是什么？另外一个不习惯是在家里边，有些人不喜欢弹幕， 我 永远不开弹幕， 对， 他那个开关是非常管用的。 来，张帆，把你的技术介绍给我们。 怎么？ 刚才我们说了啊，如果电影院里你也想有一种技术可以关掉弹幕的话，怎么办？其实这个技术啊，听起来是匪夷所思的，怎么可能呢？如果一人有一个按钮，那还得打起来， 那不是跟家里抢遥控器一样吗？开弹幕，关弹幕。 所以怎么办？其实专家在 再关。 所以专家在2014年的时候，其实大家已经热烈讨论过这个问题。 嗯， 咱们就是后知后觉，因为没碰到过这事儿。 嗯， 当时他们就提出一解决方案，说现在的技术能不能这么做？就是有一个设备，这个设备是什么呢？就像一个 3D 眼镜， 这个眼镜是干什么用的？这个眼镜就是为了让你看到弹幕用的。 嗯，糊涂的旁观者跟我们说了，他说我听说有些影院有一种类似 3D 眼镜，戴上就看见弹幕， 摘了 就 没有弹幕， 看不见了。哟， 好神奇啊！ 啊，刚才我们讨论这个事儿，我说这个呀不够科学啊，为什么呢？因为你这个发弹幕内容的时候，还是很多人他要拿着 手机， 哎，所以我说这个眼镜应该反过来，它是屏蔽用的啊， 就是。我如果不戴这个眼镜的话， 哎，你就全是弹幕， 全是弹幕。 哎， 我戴上眼镜， 一戴上眼镜，手机 世界安静了。 哎，对，别人的手机你也看不见了，这个弹幕你也看不见了啊，这多好。 那耳机也戴上，他们聊他们的，咱也不管了。 还是个人影院， 所以成本会无限的增加， 嗯， 对吧？ 对。 所以这件事情怎么解决？我觉得到目前为止，可能没有一个大家可以从技术上共同认同的来解决它的方法。 是。 那么只能是说，咱们要不要开这样的弹幕厅、弹幕影院？ 从我的角度呢，我是不大希望开弹幕厅，但是我能理解为什么人家想去看弹幕电影啊。我为什么觉得不好？因为就是正常观影的时候，你发现没有，影院里老有人接电话、打电话，然后扫朋友圈。比如他觉得这段没什么意思，正好是个桥段，他就会扫朋友圈啊，一直扫，或者发个什么图啊，就回微信呀、其实这个时候已经影响到我观影了，所以我就不希望大家这个习惯认为是对的。我就有点这种，你叫 还是社会 责任感，有点过于、可能是有点过于以道德的角度来看这件事了吧。 嗯， 我是这么想，但是能理解为什么那么多人想玩弹幕，因为有的片子啊，它就是有的片儿就是这个弹幕槽点多，不吐不快吧，叫 嗯。 而且现在就是娱乐至上，以至于娱乐至死嘛。现在说，就大家索性就把它玩坏了算了，或者玩个大家都开心就行了。 天天给你发个娱乐72弹，不淡不怪。 虽然我是做娱乐节目的，居然我还能发表这样的一番感慨。 但是你看，这个他分得很清楚啊。如果听小底节目的朋友，如果小底这个节目我们把它类比成一个电影的话， 嗯， 这样的片子适不适合发弹幕？ 啊， 小丁，你觉得 像我的节目、 你的节目类型， 那当然最好好好听了。哎，其实我是觉得真正好看的电影，你是没时间、没心情发弹幕的，你觉得吗？ 嗯， 当然，刚才赵亮也说了， 心情太差，发不了 弹幕 是吗？ 大家对于好看电影的定义又不一样，这是比较麻烦一点的。 对，而且是这样的，我觉得即便是一些这个特别优秀的电影，有的时候它节奏很慢，是吧？ 你就闲着了。 就是说它在这个情绪当中，你也忍不住啊，惊呼，就是那你用文字表达一下，现在打字这么快也是很正常的，是吧？我觉得这是随着技术的发展、时代的变化，人们表达自我情感的一种需要，这种需求是变化的。而且你想，看电影是什么人？很多人他就是网民啊，对吧？他在网上养成了一种习惯，所以说呢，人家这个影院经理说，那有需求有市场，我们才开这样一个这个场地。所以我觉得小底啊，他这个话是切中要害，就是说，如果你这个弹幕场你真有的话，那么你应该特别明确、特别提示、特别鲜明的提示给大家，就是说，哎，如果你不喜欢弹幕，一定不要进来， 不适者不要入场。 对， 所以到底这件事情就是能不能提示，怎么提示这件事情？其实我在听的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跟小底交流的过程当中也知道了，他在现场也有交涉啊。但这个经理是怎么回答的呢？我们30秒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老婆，每月还房贷压力够大，咱托人找个便宜的装修队省省吧。 那可不成，装修房子可是大事儿，装不好更费钱。一号新家装修前先体验，别墅级设计，价格亲民，性价比还超高。 哎，那装修完又没钱配家具和家电了。 不用担心，一号新家家具和家电全包全配，直接拎包入住。请拨打400-8764-888， 400-8764-888， 赶快预约吧，详见店内活动。 400-8764-888。 好，我们刚才说了，这个关于能不能在这个票面上进行一个非常明显的提示，又怎么来做到这个提示，其实大家可能心里都有这样的方法啊，可以来推荐。但是在交涉的过程当中呢，有的时候啊，这个现场啊，它并不是很好处置啊。我们听一听这个影院经理他是怎么回答这个问题，能不能在票面上或者是在一个影院当中，就是你入场之前，给你一个强烈的提示。 好吗？您 得给我一个非常明显的提示， 这个 你不能写在这儿啊。 先生，我跟您说 啊， 这个东西所有的都是第三方网站，我 不是那需要加上这个东西，否则的话，我要买了的话，我这绝对。 那我现在要求退款可以吗？因为 可以，没问题，你就打电话， 我 可以退。当然现在退不了，因为这时间已经过了，对不对？现在已经12:00了，11:00了，只能该下班就下班。好不好？只能是这样。 你这个应该真的应该给一个很明显的提示。 先生，我跟你说，我觉得应该比较，你也明白了，这是第三方， 我知道你去跟他们去沟通啊。 我们沟通只能加一行字儿。 对 啊，如果说 你这个色彩可以变吧？ 好吧， 色彩可以变吗？色彩可以变。 就这么强烈的要求说色彩可以做一些提示的时候， 对方仍然是啊置若罔闻，就觉得我只能跟人家说，人家第三方我管不着。 反正你听你这拍大腿，哎呦，我知道了，下回弹幕给你来彩色的。 我是当时非常气愤的，看完了以后，因为一个片子看得乱七八糟，而且很多不好的习惯是我最难以容忍的，就是我对于。就是 我们听出来了，这个非常气愤，但是听出来非常克制的气氛啊！ 哇， 我都快克制不住了。 没有听到更激烈的东西， 嗯， 因为我们看到的是演员经理一再是在推诿，一再是在告诉你说， 他认为是第三方跟他没有关系， 我管不着。 对， 你看跟我们在第一段里面听到那个管不着是不是如出一辙？ 对，所以好像是第三方卖票，我们就不应该给他一个明确提示，让大家小心入内，因为。我觉得人和人差别是很大的，有人他进入电影里面，他是真的，他是陶醉其中的，他不希望你不停地打搅他私人的时间，何况他还花了钱啊。但是有人会觉得这是一个大众娱乐，这个都没关系，你们起码有责任，院线有责任把这件事儿明确告诉大家，让大家自己去选择嘛。 嗯，对。来看看朋友们对这件事情是怎么看啊。 啊，有一个特别乐观的啊，我和巴喜还有小花肘说，哎，可以借着弹幕向喜欢的人表白呀。 嗯，一看就是还单身的。 哎呵呵，你看你就过来人了。 我对于我来讲，我认为你们表白需要站我的那个目光去。 这就是 我 刚才说到的，你的私人领地和公共领地。 对，就是你们弹幕厅你们自己玩，我是不希望不告诉我这弹幕厅，然后我忽然看见什么谁表白，我不关心，这是别人的事儿。 MXH 说了，不光这事儿不该存在，最好每个电影院进场都能屏蔽手机信号。 对，这是我的，这是我的观点也是。 你们以为走弹幕那个手机屏幕亮一亮是最可怕的吗？不是，还有那些拍照的呢。 哦， 没关闪光灯，直接那一刹那亮得跟雷劈似的。求放过我们这些踏实专注观影的人群。 如果你看弹幕，你会更想拍照，因为你发现你自己的字走过去，你说啊，那是我发的弹幕，在电影院里出来啦。 哎呦我天哪！ 就是有人在旁边说的。 大家小熊说了，我个人认为传统的观影模式应该有所改变，但弹幕这种形式真的不太适合在影院这样的场合来开发啊。如果片子不好看的人无力吐槽，如果片子好看的人无时间吐槽。吐槽本来就是一种娱乐形式，但并不适用在电影院这种公共场合。有的人不想看弹幕的，在银幕上看到弹幕自然会不舒服，有的人也会在观影的时候被发弹幕的观众带了节奏，也是无法用自己的角度来看这部片子了。想象不到在自己特别想看的电影的时候，突然上面发过来前方高能预警这样的字幕，这样就没有惊喜了呀。而我个人不太想去看影院当中的弹幕，一是觉得观影的时候发弹幕会错过影片当中某些细节，二是觉得观影的时候发弹幕会影响他人观影的感觉，弹幕还是留在显示器或者手机上使用吧。 嗯，这个看来今天大家基本上这个意见是很一致的。 对 啊， 因为今天我是嘉宾，所以我只代表我的意见，就不会像赵亮和张帆他们那么公允一点了。我的意见 没有，你今天已经完全压倒了一切了。 没有，我就是说，所以我的是比较个人化的。 你来就是娱乐七十二变联盟。还有朋友再继续说，小齐说了，西红柿首富看的就是弹幕厅。 哦， 他说对于弹幕电影这件事情，我觉得现阶段只是观影体验的一种补充，而且本身有一定噱头的成分啊，所以呢，电影院不敢豁出大影厅来冒这个险。其实个人比较在意弹幕想发什么发什么。试想一部犯罪推理片，一上来弹幕把凶手曝光了，你这影片怎么看啊？ 有专门来剧透的是吧？ 对吧？这个确确实实是得防着。谢谢小弟今天来到我们四点有戏的巅峰会啊，非常短的时间跟大家聊弹幕这件事情，这事儿啊其实还没完。 是的，哎。好，那今天我们节目就到这里了啊！巅峰会到此结束，我是赵亮， 我是张帆，接下来是吃喝玩乐大搜索。再次谢谢小迪。 老婆，每月还房贷压力够大，咱托人找个便宜的装修队省省吧。 那可不成，装修房子可是大事儿，装不好更费钱。一号新家装修前先体验，别墅级设计，价格亲民，性价比还超高。 哎，那装修完又没钱配家具和家电了。 不用担心，一号新家家具和家电全包全配，直接拎包入住，请拨打400-876-4888， 400-876-4888， 赶快预约吧，详见店内活动。 400-876-4888。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先体验后装修。 近日，龙头企业五粮液宣布暂缓接受52度新品五粮液订单。有业内人士分析，五粮液此举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旺季市场需求，导致普五的产能供不应求。那么市场行情究竟如何呢？今天节目中我们也特别邀请到了宜宾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喜酒一级佳酿营销副总监胡总来具体了解一下。胡总您好。